所以您打进4007106108，一个电话，这五斤大枣就能带回家了。 是 啊，咱们这次带来的货只有6000斤，数量有限，所以抓紧时间，先到先得。订购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那么还在犹豫的朋友呢，也给您吃个定心丸，我们免费送货上门，您验货满意之后再来付款，不满意可以直接拒收，没有任何的费用。 是 啊，最后的30秒钟，加油拨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关林之视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大家一看他们这位都督啊，也气坏了，两个手扶着这个帅案，缩着颈耸着肩，大瞪着两个眼睛。只见司马都督额头那青筋气的是突突乱跳，那个嘴唇啊，他一个劲儿的直哆嗦。哪是嘴唇哆嗦呀，气得司马懿浑身都直抖啊。瞅那样子他就要传令了，刀斩来时。可是就在这一瞬间呢，司马懿啊转怒为喜，他乐了。哎呦，这一乐呀，把他手下的众将都给乐糊涂了，心说坏了，我们都督气疯了，让诸葛亮给气傻了。哪是啊，司马懿摆了摆手，吩咐一声，来呀，将孔明给我送来的金国服装以及这些首饰全部收下，把来时请出中军帐，在别帐设宴款待，老夫要亲自奉陪痛饮三杯。啊，众将一听啊，七楞叉楞哗楞楞，刀剑入鞘，全都泄了气了。那位西蜀军的使臣呢，刚才一看司马懿和他的众将都火了，把这使臣乐坏了，心说我家丞相妙计已经成功。现在司马懿这一乐，他那些将佐们一个个把刀剑还了匣，这使臣也有点泄气了，心说坏了，看来司马懿啊他不能上当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我们那几位大将和我家丞相商议了半天，这不白商议了吗？急得这使臣汗都快下来了。这时候司马师过来了，行了，您请吧。使臣站起来，一边走着，心里头一边合计，他不单没有激怒，还设宴款待我。究竟这司马懿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来时啊，心里头暗暗盘算了半天，他也没理出个头绪。来到另外一个帐中，他这么一看，嚯，酒宴摆得满丰盛，司马师和司马昭在这儿伺候着，工分不大，司马懿来了。这司马懿真来陪这使臣喝酒来了，真来了。 难道说司马懿一点火性都没有吗？他会没有脾气，泥人还得有个土性呢，何况这么大的一位征西大都督。司马懿呀、啊，见了那金国服装和诸葛亮那封信呢，简直是把他气坏了，他动了真气了，他真想当时就把这使臣给斩喽，把那金国服装撕得一条一条的，把那首饰都给他砸碎了，然后跟诸葛亮决战。可是司马懿转念这么一想，不能这么做，他暗叫着自己的名字，你可千万别忘了上方谷的教训呢、啊。无端的诸葛亮给你写什么信，送什么金国服装，还不是因为我扎营在渭水北岸拒不出战，诸葛亮没办法了，他千方百计用尽心思想和我交锋啊，现在送这金国服装来就是为了斗起我的火来，让我出兵，只要我一出兵，我还得败在人家诸葛亮的手下，现在我主上曹睿拒敌江东，仗打得怎么样我还不知道呢，我怎么能发这个火上这个当，所以他才把金国服装收起来，哎，摆上一桌酒席款待这来使。当时啊，就他两个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也没能猜透他父亲的心思啊，把这哥俩给气坏了，脸都气青了，心说父亲您再能忍受，今天这事儿您也不应该忍呐，父亲这究竟是要干什么呢，他们俩都没明白，何况这使臣呢。司马懿由打大帐外进来，满面春风啊，哎，坐在这儿陪着这使臣喝上了。这使臣开始不喝，因为他不知道司马懿使用的是什么伎俩。司马懿冲他一笑，哎，这你怕什么呀，酒菜没有毒啊，怎么你不放心吗，那我先尝尝你看看，说着自己端起杯来喝了一杯，随后给这使臣满满斟上一杯，喝吧。使臣心想，我得加点小心呐、啊，虽然司马懿这酒菜里没毒，我可不知道司马懿要跟我说什么，他暗暗打定个主意，不管你司马懿怎么能说，只要你一提军机大事，我是一个字儿也不说呀。人家司马懿啊，根本不谈军旅中的事情，就跟这使臣闲聊，谈一些西蜀的那个地理风情，说西蜀是天府之国，物产丰富啊，你看看，想不到曹魏与西蜀交起战来，要说现在不是很好吗，三国鼎立，魏蜀各自治理各自的国家，该多好呢，其实是不应该交战的。嗨，你家丞相也是为了西蜀皇帝刘禅的霸业，迫不得已，现在你家丞相并非是当年初出隆中的时候了，那时候是风华正茂，才20几岁，正年轻啊，现在也是50出头的人了，知天命之年了，唉，不容易啊，为了保皇叔刘备，厮杀大半生，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呀，真是累白了须发，现在担负着西蜀国宰相之职，他更为操心呐、啊。哎，你家丞相诸葛孔明是当今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呀、啊。你看，他把西蜀治理得多好啊！虽然老夫我没有亲自到成都去看，可是来往行商不少。不管是谁，只要提起西蜀丞相诸葛亮，无不竖起大指称赞呢、啊，在我中原也好，在江东也好，找你家丞相这样的人才可太不好找了，嘿嘿， 别看我也曾看过不少兵书战策，我比起你家丞相来，那真是相差太远喽。 嘿，司马懿这话说的这肉头啊，就这么一番话不是吗，打动了这个来使的心肠。 这位来使不住的点头啊，心说，嗨，我们丞相诸葛亮真不容易啊，跟司马懿打了多少年仗了啊，我记得这一次算起来已经是六出祁山了，和司马懿交锋无数次了，能使得这位征西都督司马懿如此佩服我家丞相，这可简直太不容易了。假如这些话要是由江东的哪个战将嘴里说出来，还有情可原呢，因为我们西蜀和东吴是联盟之好啊。可是这番话呢，却是由一个敌对之国的主帅司马懿嘴里说出来的，说明我们丞相太了不起了。这使臣这么一感动啊，他也喝上了。他是一边喝着一边随着司马懿说着，说着说着他就把汉丞相诸葛亮的这些功绩呀、啊、都给说出来了，什么治国安邦、整军治法，上至满朝文武大臣，下至黎民百姓，对待我家丞相诸葛亮那是无不敬服啊。说的这位司马懿呀、啊、不住的点头，你家丞相真不愧是当今临绝凤毛不可多得的人才呀，这个人是确实有本事，只是啊年纪大一些了，可别让他过于劳累着啊，你们都是丞相身边的人，应该呀多多奉劝奉劝孔明，让他多注意些身体。哎呀，司马懿这几句话呀差点把这使臣的眼泪给说下来。这使臣是非常感动，嗨，司马都督您说的太对了，国家大事军务大事啊，就够我家丞相忙碌的了，可是我们这位丞相他不会休息呀、啊，我们在他身边怎么能不劝说呢，别说我们呀，朝中的重臣呐、啊都解劝过丞相，但是他不听啊，一直是没日没夜的就这么操劳啊，可称得起是夙兴夜寐呀、啊、夙兴夜寐早起晚睡呗。嗨，这么跟您说得了，事无巨细，事情不管大小，几乎到了罚20以上，我家丞相都要亲自过目啊。哎，司马懿听得这孩叹了一口气呀、啊、你家丞相真是过于辛劳了。哎，我来问你，近来你家丞相孔明饮食如何呀？嗨，这使臣一听，司马都督您就甭问这饮食了，您想啊，我家丞相他如此操劳，他怎么能吃得好喝得好呢？有的时候我们把饭菜摆在那儿啊，他根本都不看一眼，我们是端上去端下来呀。哦，是不是你家丞相军务太忙了？有的时候是这样，有的时候我看丞相吃那饭都不香啊，饭量明显的减少了。哦，司马懿听到这会儿把双睛这么一瞪，瞅了瞅身旁的司马师和司马昭啊，哎呀，孔明时少事烦，岂能长久？这使臣听到这儿啊，有点不高兴了、啊。他瞅了司马懿一眼，心说这司马懿怎么回事啊？刚才还夸奖我家丞相，现在他怎么皱起人来了呢？司马懿冲他一笑啊，请你回去告诉你家丞相孔明，让他多多保重。说完了，司马懿吩咐司马师重赏来使，送出辕门，把这位使臣给送回来了。西蜀大营丞相诸葛亮带些文武 正坐在大帐这会儿等候着这来使的消息呢。如果说这次去给司马懿送这个金国服装和这封书信，要是真的能把司马懿这活给激起来，好和他来一番决战，这样和东吴不是就互相配合起来了吗？使者进帐见了丞相一施礼，诸葛亮一看呢，坏了，怎么了？司马懿没上圈套，从哪儿看出来的？就从这使者的神色，见其面知其其肺肝然。使者把这经过这么一说，果然如此啊，说是司马懿啊，见了金国服装，不但没动气，而且还设宴款待了我。诸葛亮听到这会儿一愣，哦，他并未动怒，不错。这时帐中的几位大将互相看看，都很吃惊啊。吃惊什么呀？呵，这司马懿可真够刁滑的啊，就这么骂他激他，给他送去女人的首饰、金国的服装，他会一点没生气，说笑呵呵的把这些东西都留下了。哎呀，难道这司马懿真的就不懂羞耻二字？他可真行啊，被这几位大将气得一个劲儿的直搓手啊。大家不约而同的都看着丞相诸葛亮，诸葛亮也暗吃了一惊啊。司马懿这一招也出乎诸葛亮的意料之外，他冲着使者点了点头，我来问你，司马懿摆酒款待你，你们在酒席宴上都说了些什么呀？啊？这使者一听，说些什么？啊，丞相，没说什么，关于两家军旅之事是一个字也没提，只是在饮酒当中啊，司马懿问过丞相您的起居和饮食，你对他说了吗？我跟他说了。司马懿怎么讲啊？回禀丞相，司马懿说丞相您食少事烦，岂能长久啊？哦，诸葛亮听到这会儿长长叹了一口气，唉，司马懿深知我也。然后轻轻地冲使者摆了摆手，让他下去。这时帐中的几员大将都眼泪汪汪地望着丞相，觉得丞相自从六出祁山以来又消瘦多了，特别是坐在帅案旁边的主簿杨勇，他的心情更加沉重，因为他跟随丞相多年，这几次兵出祁山他都在丞相身边，他看诸葛亮是特别劳累，尤其是近日来饮食越来越少，这个身体是越来越差，自己也曾啊劝说过几次，可是全然没有奏效啊，丞相根本就听不进去。今儿个杨勇借着这个机会想好好劝说劝说诸葛亮。啊，丞相，我觉得司马懿所说呀可谓至言呢、啊。我见丞相常自教不书，我以为不必呀、啊。常言说为智之体，上下不可相亲呢、啊。就拿治家来说吧，他和治国一样，上下都要有个分工，就是说谁管种地谁管做饭，也就是说鸡管报晓，狗管防盗，牛负载，马跑路，这样各司其事才能井井有条，家主也不会感到劳烦。假如这家主人什么事都不交给他手下人去做，大小事情都自己亲自去做，结果只会弄得他是筋疲力尽，终无一成。难道这家主人的才智不如他下面这些人吗？当然不是啊，关键在于他失去了做主人的章法。所以古人说，坐而论道谓之三公啊，坐而行之 叫做士大夫，系丙级幽牛喘而不问横道死人，陈平不知前古之术。他们说自有主者，杨勇说的这个丙吉和陈平啊，都是西汉时代的两位丞相。丙吉啊是汉宣帝时期的丞相，有一次春天呢，他出来巡视，见路边有好多死伤的人，他连看都没看，可是他看见那牛喘呢，他很关心。后来有人就问他，说死人您不管，牛喘您干嘛那么着急？这丙吉说不对，死伤的人呢自有封管的官员去管，这牛喘可不行，因为这时候呢这天气还不算太热，这牛不应该喘，如果这牛一喘，我恐怕天时不正会影响这个收成，就是影响年成啊，这是丞相职务所在，所以呢我应该注意这个牛喘。后来啊，人们就说丙吉啊忧牛喘而不问横道死人。那么陈平呢，陈平是文帝时候一位丞相，有一次啊，汉文帝问他说，全国一年要判决多少案件呢，得收多少钱粮啊，他告诉皇帝说，这些事儿啊请您问这个主管部门，丞相呢我是只管群臣的，不管这些事儿。所以后人说陈平不知前古之术，就是说您是负重任的，就要抓大事。丞相，您亲理细事，汗流终日，岂不劳乎啊？您身任一国之重，怎么可以亲自做教阅部书这类琐事？这样下去，不就把您累坏了吗？诸葛亮听到这会儿也掉了泪了。哎，我非不知啊，我不是不知道，但是两受先帝托孤之重，唯恐他人不似我尽心呐。众将听到这儿都哭了。大家知道丞相说的是肺腑之言，我家丞相受先帝三顾之恩，托孤之重，丞相虽然这么累，大事小事他都要亲自处理，亲自过问，虽然累成这样，但是丞相还觉得他这事情做得很少，做得不够，还不够尽心。正像他自己上表所说的那样，丞相真是鞠躬尽瘁呀。就在当天晚上，丞相诸葛亮又病倒了，这仗也没法打了，西蜀大营啊也把营门关起来了。曹魏营中怎么样了？那位司马懿自从接到了诸葛亮的书信和那金国服装之后，他款待了来使，把来使送走了，这下这曹魏营里边可就炸了锅了。怎么回事？大家都不让了，不找司马懿，全找司马师跟司马昭来。咱们都督这是要怎么着？人家诸葛亮在信中就提到了，问我家都督还知不知道世上有羞耻二字。人家把金国服装、簪环首饰、胭脂粉都给送来了。这就等于呀、啊，坐在咱家的炕上指着鼻子骂咱们一样，等于羞臊咱们都到家了。您二位可是身为少都督啊，如果说我家都督没囊没气呀、啊，你们哥俩也得长长志气。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对不起，赵团长，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巧遇心惊肉跳，一把拉住开门的衣袖。 阿多昏昏沉沉的，耳边好像有人在说， 约意思，日本人随时会来的。他们的声音，我们的故事，期待您的倾听。北京故事广播长寿天地节目，让故事陪伴生活。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读史有学问开通微信公众平台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读史有学问全拼603，您可以在微信通讯录里搜索添加哦。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看到历史故事、国学文化、名人轶事，您也可以随时分享您的收听体会，跟我们互动交流。当然，您也有可能获得我们不定期送出的各种小礼品。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读史有学问的全拼603，读史有学问的全拼603，快来搜索添加吧。 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司马师司马昭也直哆嗦，哆嗦什么呀？气的，哼！我父亲究竟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也说不上来，确实让人家给羞臊到家了。你们不是都来问我们哥俩吗？这么办，我们俩人领着你们，咱们到大帐去问问都督。众将一听言之有理，呼啦一下全都冲进大帐来了。司马懿就呵，这是要干什么呀？司马师司马昭这哥俩得替众将说话呀，不管怎么说他们这是父子啊，比别人只问父亲要强得多呀。俩人就把众将所想的所说的全都说出来了。司马懿这么一听啊，哦，原来众将是为这个事儿前来问我呀。哎，你们哪里知道啊，老夫见着诸葛亮那封信和那金国服装啊，也气得是怒发冲冠，起敲生烟了。大伙儿心说我们怎么没看出来呢？不过我强压住胸头的怒火，本来我就想大开辕门与诸葛亮决一死战，我为什么没带你们出去打去呀？大伙儿一听，是啊，我们就想听听这个，您为什么不带我们出去打去呢？嘿嘿，你们哪里知道，有圣命在呀，天子有话不让咱们打。在老夫离开洛阳的时候，天子亲自为我践行，曾经再三嘱咐让我兵到岐山要深沟高垒，千万不要与西蜀交战，所以老夫不敢违抗圣命啊。诸葛亮这么羞臊我都忍让了，我并不惧怕他。哎，既然众将都来请战，待老夫上表天子，按旨意行事，看天子怎么下这个旨意吧。让咱打呀咱就打，如果要让咱们守啊，那可没办法，咱还得继续守着。呵，这司马懿连夜做了一份表彰，派使臣把这份表彰送往合肥。怎么送到合肥去了？曹睿在合肥呢，因为江东孙权不是起兵了吗？曹睿亲自率领三路人马拒敌江东啊，所以他的总营就设在了合肥。当曹睿接到司马懿这个表彰的时候， 皇帝曹睿糊涂了。怎么糊涂了呢？这司马懿是怎么回事？他和诸葛亮交战不交战？干嘛上表问我呀？旁边的大臣心皮笑了，呵呵，陛下，这是司马懿用的一计呀。哦，曹睿一愣，怎么见得呢？陛下，据我想准是这么回事，可能啊，诸葛亮听说江东孙权出兵了，他呀急于要想与司马懿交战。司马都督这个人很慎重啊，因为他不知道陛下在合肥这会儿与江东这一仗打得怎么样，司马懿不愿意轻易出兵，他采取了据守不战的这个办法。大概啊，诸葛亮一再讨战，司马懿身边的众将求战心切，他有点说服不了这些众将，所以才上表给陛下您。您呢，应当下一道诏书。哦，曹睿明白了。那么你说我这诏书该怎么下呢？您应该传旨到司马懿大营，告诉他还是以守为上。曹睿一听，心皮说的有理，当即写好一份诏书，派心皮为使臣，就给司马懿送来了。呵，曹魏大营众将这么一听，什么皇帝诏书来了，甭问呐、啊，准是让我家都督是立刻出兵啊。呵，众将高兴坏了，跟着司马懿一块来接诏书，设摆香案，焚香十里。心皮趴着诏书打开了，这么一宣读，众将全泄气了。这诏书写的什么呀？告诉他让司马懿绝不许轻易出战，因为我和江东这一战还未分胜负呢，你呀、啊、小心中西蜀诸葛亮的诡计，最好是不打，坚守勿出。司马懿施完礼之后，把诏书高高的供起来，他看了一看众将，那意思你们还有什么说的啊？皇帝诏书在这儿呢，可不是我不打呀，是皇帝不让咱们打，这回该没什么好讲的了吧。我看哪个敢违抗诏书再言出战者，斩。众将都不言语了。司马懿在大帐之中款待心皮，身边呢就留一个心腹小校给满酒。司马懿拉着心皮的手，先生，我多多感谢您呐。心皮这么一瞧，都督，谢我何来？先生深知我心呐，正是因为我不想与诸葛亮交锋，实在我压不住众将的口舌了，才给陛下上表。先生您准是在陛下跟前给我进了美言了，他才写来这份诏书啊，这样才能服众将之心，所以我要谢过先生。心脾微然一笑，都督诚然如此啊。呵，司马懿挽留心脾，在这会儿多住几天，您看看我这大营怎么样。虽然说渭南大寨丢了，我兵撤到渭水的北岸来了，可是我的营寨呀、啊、扎的还是那么井井有条。心皮呀、啊、看了几座营寨，点头称赞，然后他向司马懿告辞，到合肥回复曹睿去了。心皮来到渭水北岸曹魏营中下诏书啊，这消息让姜维姜伯约知道。姜维知道之后立刻回复了丞相。诸葛亮一听是哈哈一笑啊，呵呵呵呵。姜维一愣啊，丞相您因何发笑？此乃是司马懿按三军之法呀。丞相何以知之？嘿，司马懿本无战心，所以请战，是因为他的将士愤怒了， 司马懿借曹睿之意以治众人呢，其不闻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司马懿能够把新皮来下诏书的事情传出风声来，他这是要泄我军心呢，我等不可不防。姜维是连连点头啊。这将帅二位正在谈论，忽然中军进来禀报说费祎求见。费祎来到岐山前营，给丞相诸葛亮报信，说是江东孙权被曹睿杀得大败。曹睿真把孙权杀败了，嗨，这位孙权呢，败得还真挺惨呐。他自从接到丞相诸葛亮的书信之后，他真听了丞相的话了，自己呀御驾亲征，统兵30万，兵分三路去中原，因为这里有个平分天下呀，真要是把曹魏灭了，得过中原来，那么这个天下呢，自己呀和西蜀平分秋色是一家一半。孙权挺高兴啊，盟友嘛就得有个盟友的样子，既然是诸葛亮丞相写来的信，我怎么也得出兵。他这一御驾亲征啊，人家曹睿也是御驾亲征，带领数十万大军兵分三路迎敌孙权呢。孙权呢，让人家曹睿用了一个火攻计，把他的粮食也给烧了，战船也给烧了，嘿呦，把孙权烧的是蒙灯转向。最后这个陆逊呢，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说是咱们两气夹攻，让曹睿是腹背受敌，没想到送信的这小校让人家曹睿给抓了去了，这个消息走漏了，那计划就算破产了，两气夹攻也攻不成了。陆逊告诉孙权，万全之计，咱们只好撤兵。所以呀，孙权叫曹睿杀了一个闭门不出。费祎得到这个消息之后，赶忙赶到岐山来给丞相送信。诸葛亮一听这个消息，这精神压力可太大。诸葛亮之所以给孙权写信，就希望孙权从东线一进兵，那么自己呢，有打魏兵这盒万国这么一杀，两气夹攻，使司马懿呢首尾难顾，只要江东一出兵，那对西蜀来说是非常有利啊。没想到孙权让曹睿给杀败了，这个指望算破灭了。所以诸葛亮非常着急，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当时是长叹一声，昏倒在地，可把在场的文武给吓坏了，赶忙把丞相给扶起来，把腿盘上，轻轻地抹拭着前胸，轻轻地捶打着后背，丞相醒来，丞相醒来，丞相啊，呼叫了半天，诸葛亮这才睁开了双眼。大家这么一看，哎呀，怎么了？丞相吐血了，可把大家给吓坏了，赶忙拿来手巾，轻轻地给丞相擦一擦嘴角的血迹，把诸葛亮给扶到了床上。当时最紧张最着急的，那就得说是姜维姜伯约，可把姜维急坏了，他急忙跑出大帐。姜维干什么去了？请医生去了。他跑到军医营，就把这20几位医生都给请来了。怎么这么多呀？感情诸葛亮丞相这次六出岐山，在动身离开成都的时候，刘禅不放心，派来了4名御医。姜维啊是个有心的人，他也很担心丞相的身体，姜维特地在汉中请了几位名医，这样是御医名医加上军医呀，好几十位，姜维都把他们给请到大帐来了，赶快给丞相诊脉呀。这众文武一瞧，咱们都别在这儿站着了，怎么都在大帐里，这样乱哄哄不行啊，好多人都悄悄地撤到帐外去了， 大帐中只留下了费祎、杨仪、姜维、廖化、魏延、王平这些人在这儿伺候着。这些位医生们呢，大家推让了一番，让几位很有成就的医生给丞相诊脉。这几位老先生给诸葛丞相诊完了脉之后，他们轻轻地退出了寝帐，来到大帐中往这儿一坐。姜维几员大将一看先生的表情，呀，姜维是倒抽一口冷气呀、啊！怎么回事？不好！只见这几位老先生是眉头紧锁，一个劲儿的摇头啊。姜维有点急了，列位先生，丞相病情如何呀？哎，几位老先生互相看了看，真是不好开口啊，没法跟姜维将军说呀，但是不说不行啊。怎么，他们只见这几位大将站的那地方，个顶个的虎目圆睁，都大瞪着两个眼睛瞅着他们呢。你们得说说丞相这病怎么样，是服药啊还是怎么办呢？你们不能光是这样愁眉苦脸唉声叹气呀、啊、这几位大将真着急，但是还发不得火。姜维冲他们摆了摆手，他抢步上前。姜维也是强压住那焦急的心情，平心静气的冲着几位先生拱了拱手，啊，几位先生，丞相病情到底怎么样？得用什么药啊？有一位老先生忍不住了，他看了看姜维，没等说话，那眼泪是夺眶而出。将军呐、啊，丞相为国操劳，积劳成疾，今日已经病入膏肓，下药恐怕也难以奏效。旁边坐着的和站着的那些位医生们都不住的点头啊。可是这时这几位医生都哭了，再看姜维站在那儿傻了，半天没说出话来。几位先生，那也得用些药啊。对对呀、啊、将军放心，我们马上出方。几位先生提起笔来，你写两位，他写几位，真是各尽平生所学，把压箱底儿的本事都用出来了，把所有的好药也全都用上了，马上给丞相煎药服药。费祎、杨仪、姜维轮流着伺候，白天是费祎和杨仪，晚上姜维伺候。丞相病势很重啊，有时就昏迷不醒啊，可把姜维众将给紧张坏了。姜维他赶忙传令，代替丞相传令，派几位大将是严守大营。前营派的是魏延、魏文长，左营派廖化，右营派的是王平，有严加防范，不许走漏半点消息。丞相病了，绝不能把这消息扬出去，那要让曹魏营中司马懿知道还了得了。下令全军将校是人不卸甲，马不离鞍，枕戈待旦，按现在的话来说叫一级战备。最忙的就是姜维啊，白天处理军情大事，晚上他要来亲自伺候丞相。姜维站在诸葛亮的床头，看着丞相诸葛亮，见丞相仍在昏迷之中，姜维心如刀绞啊，当时是泪如雨下。他 他与丞相诸葛亮不仅仅是将相的关系，而且还有师生之谊。诸葛亮把姜维看作是自己最得意的一个学生，姜维呢把丞相看作是自己最尊敬的老师，所以他看老师病成这样，姜维心里头怎么能不难过呢？我老师啊，这纯粹是累的呀。正像医生说的那样，积劳成疾，不管用什么药恐怕也难以康复了。姜维站在这儿简直不敢再想下去了，他轻轻地由打寝帐退出来，走到大帐口的外边，站在帐口外，姜维低着头在这想啊，他想什么？能用什么药，用什么办法，使得丞相病能好啊？哎呀，无论如何，丞相可不能有什么闪失啊！如果这时丞相要是一命归天，呀，姜维再也不敢往下想了。他暗暗地告诫自己，不许你再胡思乱想了，要想就得想一想怎么样才能治好丞相的病症啊。哎呀，姜维猛地想起来了，听人说世间不是有一种灵丹妙药吗？能够起死回生。唉，想到这儿，姜维摇了摇头，上哪儿找灵丹妙药去？我听人说古之名医扁鹊可以止下活人，可惜扁鹊先生早已过世，我知道华佗先生能起死回生啊，但是华佗也不在了。哎呀，姜维想来想去，实在没有什么办法了，他突然眼睛一亮，哎，有了，我何不把丞相送回成都医治呢？那比在这儿强多了。对，嗨，姜维一想，不行啊，怎么路途遥远，从五丈原这儿把丞相用车辆拉回成都，根本不可能啊，这便如何是好呢？姜维急的一个劲儿的直搓手，他猛地这么一抬头，天哪！姜维看见蓝蓝的天空布满了星斗，此时天上是银河耿耿，玉露粼粼啊。五丈原的西蜀大营是旌旗不动，雕斗无声。姜维不眨眼地看着天空上的星斗，哎，他猛地精神一振呢。姜维想起来了，我听人说呀，古有攘星之说，就是说祈祷攘星啊，这人就可以能够延长寿命。我老师，我家丞相，何不攘一攘星呢？这可是一线希望啊！如果丞相攘星奏效，病体痊愈，我姜维当告祭天地呀，我心甘情愿就在大地上跪他100天。姜维想的这会儿一转身跑进大帐，他也忘了应该放轻脚步了，由于他过于激动了，当走到寝帐前的时候，他这才觉察出来自己走路脚步太重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我是作家周梅生，一段故事，百种感悟，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

丰盛的海参大餐吧，4007106108。另外附赠您价值299元的专用海参焖烧杯，数量有限，先到先得，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1999元的鲜芋仙野生蛋干海参，现在只要花上699元就能带回家吃上3到4个月的时间，而且有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免费赠送给您。头一天晚上将海参煮沸，连同开水一起倒入焖烧杯内焖上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可以吃到口感劲道、肉质厚实的海参食材了。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知识入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诸葛丞相已经苏醒过来了。何人站在床前？姜维轻轻地把帐帘掀开。啊，丞相，姜维在此伺候。说着话，姜维往下一俯身。丞相，您好些了吗？诸葛亮强打精神，睁开二目看了一看姜维，摇了摇头，不曰：恐怕我命在旦夕呀。哎呀，姜维听得这会儿眉头一皱。啊，丞相，我听人说呀，古有攘星延寿之说呀，丞相您何不攘起一番？如能奏效，真乃是西蜀之幸，汉室之幸啊！说着话，姜维的眼泪是夺眶而出啊！这时，丞相诸葛亮心里也非常难过，他知道自己病势沉重，恐怕这次是难以康复了。也就是说知道自己不行啊，但是作为诸葛亮来说呢，他不愿意这样撒手一走啊，因为汉室没有复兴，国家还没有统一啊，也就是说自己的壮志还未酬，怎么就能这样走了呢？不过可有什么办法呢？现在听姜维这一说，攘星。诸葛亮缓了一口气呀，点了点头。伯曰：我幼年学过攘星之术，不过年久了，不知是否能成功。姜维一听，哎呀，丞相，不妨试一试嘛。我想这攘星小术对您来说并不难吧，丞相您就试验试验吧。 这时诸葛亮丞相的精神稍好一些，他让姜维扶他坐起来，姜维把诸葛亮给扶起来，身后用被窝和枕头给呛上，姜维坐在床边听候丞相的吩咐。诸葛亮说一句话缓一口气，因为这个气息太微弱了。他告诉姜维如此这般，方能祈祷。姜维领命赶快出去安排。他找来了7749名小校，让这些小校身穿皂衣，手持皂幡，围在中军保障的四周，在这个大帐里边设摆下香案，香案上摆着祭物香花呀，然后准备了7盏大灯，在这7盏灯的周围呀，又摆上了49盏小灯，单有一盏灯放在地中央，这就是丞相的本命灯，说是祈祷7天，这盏灯不灭，丞相就能延寿一计12年呢。姜维全都布置完了，然后告诉大帐周围的小校，不论是谁呀，也不许叫他随便进帐。小校答应。众小校都知道丞相病危呀，所以谁敢不尽心呢？谁又能不尽心呢？将军您就放心吧。姜维一听，拱手冲小校施礼多谢了，然后姜维到寝帐扶起丞相，给诸葛亮穿上八卦仙衣，慢慢的把诸葛丞相扶出寝帐，来到大帐之中。诸葛亮看了一看，点了点头，认为姜维安排的很周到，随后告诉姜维取剑来。姜维赶忙把7星宝剑递到丞相的跟前，诸葛亮连拿剑的力气都没有了。哎呀，姜维心里这难过呀，他两个手扶着丞相的右臂，诸葛亮跪倒在地主告上苍，亮生于乱世，甘劳临泉，承昭烈皇帝三顾之恩，托孤之重，不敢不竭犬马之劳，誓讨国贼，不意将星欲坠，阳寿将终，谨书尺素，上告苍穹，俯望天慈，扶垂剑听，取言陈算，使得上报君恩，下救民命，可抚旧物，永延汉嗣，非敢忘其，实有情切。诸葛亮是诚心诚意祈求上天，为了蜀汉的霸业，为了兴福汉室，报国救民，国家统一，屈延陈算，就是请求上天能让他多活几年。诸葛亮主告完毕，是匍匐待旦，一直跪得天亮，第二天还要服病理事，都病成这样还要带病处理军务，又是一口鲜血吐在帅案上，染红了令旗令箭。姜维在旁边看着，真好似刀刺肺腑，滚油煎肠一般。从此诸葛亮丞相日则记忆军机，夜则步纲踏斗啊，西蜀营中上上下下心情都十分沉重，整个的西蜀大营 也都是那样静悄悄，鸦雀无声啊。一连几天没有动静，这样一来就引起了曹魏营中那位司马都督的惊疑。啊，这是怎么了？西蜀营中怎么一连几天不来讨战了呢？哦，司马懿站在他的中军帐内倒捡着二倍，想了一想，难道说诸葛亮病倒了不成？如果说主帅不病，西蜀营中绝不会这么平静啊。慢来慢来，司马懿刚想到这儿，他又提醒自己，难道说是诸葛亮在用计？也未可知啊，我可不能不防。司马懿啊，为了弄清楚这个真相，他悄悄地把夏侯霸叫来，他告诉夏侯霸，我给你3000人马，你多带鼓炮到西蜀营前去讨战，把声势造得越大越好。如果说你刚一接近西蜀大营，人家有将校出敌，你可赶快退兵啊。如果你人马到了西蜀营前，西蜀大营闭门不战，那就说明诸葛亮病倒了，你可千万记下。遵令。夏侯霸一听，嗨，心说都督您放心吧，起哄骂战我还不会呀、我带着这几千人就冲着这西蜀辕门嚷嚷，管他诸葛亮病没病，如果他没病，我也把他给吵病了，他要病了那更好了，我好立刻回复都督。这夏侯霸领令之后，他到各个营中去挑选，挑那军校都是大嗓门的，然后准备200面大鼓，多带一些信套。随后夏侯霸带领这3000军校就奔五丈原西蜀大营摸来了。西蜀的营寨仍然是那样的平静，您可别看表面上的平静，西蜀营中上至将军下至小校都非常紧张，特别是这些员大将整天那个心就在喉咙口这提着，这几天来他们也不知道丞相这个病体是怎么样了，那个大帐也不让进去，中军保障外边站着那么多小校，穿造衣迟造翻，据说是丞相白天处理军务，晚上彻夜不眠，把这些大将都给惦念坏了，就是好人这样熬也不行，丞相也不吃药也不看病，这是干什么呢？尤其是这姜维啊，他是每天晚上必然要陪着丞相一直到天光大亮，除了扶持伺候丞相之外，这姜维啊就瞅着地上丞相那盏本命灯，他天天呢、悬着个心吊着个胆看着这盏灯，他就怕这盏灯出什么毛病，怕有打那大帐帐缝滋溜钻进一股贼风来，再把这灯给吹灭了，自己每逢走在这灯前呢、都是蹑足千踪的，驾着万倍的小心。姜维每天看呢、有时看着看着就看那灯头火出现了3个，姜维的眼睛都看花了。可是有一点是姜维非常高兴，什么呢？他只见这盏本命灯啊还总是那样亮。哎呀，姜维盼这7天日线 丞相说得清楚，只要是七天本命灯不灭，就起星有望。哈哈，姜维几乎是度日如年呐、啊，他一会儿一会儿的盼，一时一时的盼，一天一天的盼呐、啊，已经盼到六天头了。姜维心想，只有这一天了，他望着这盏本命灯，灯啊灯啊，就剩下这一天了。你可千万万千别出意外呀，为了我家丞相能延续几年寿命，你呀一定要亮到七天。姜维是这样，诸葛亮丞相何尝不是如此，他之所以能够相信，也是为了能够多延长几年寿命。诸葛亮并不是贪生怕死，他是确确实实为了西蜀的霸业和汉室江山，为了上报国家下安黎庶，所以他这才整夜相信。诸葛亮这几天呢，也是怀着不安的心情瞅着自己这盏本命灯，看到第六天晚上这盏本命灯仍然是那么明亮，诸葛亮很高兴啊，看来有希望。如果再祈祷一个晚上这盏本命灯还不灭，那么说明啊自己这个延续寿命就有望。姜维跟着都特别高兴啊，这些日子姜维是非常紧张啊。可是就在这第六天晚上，突然间营门外一阵大乱，这时只见由大帐外边有一员大将猛然闯入，趟一脚就把这本命灯给踢翻了。诸葛亮一见，哎呀，长叹一声，嘡啷啷把手中的宝剑就扔了，自言自语说了句话，这可真是死生有命，不可得而攘也。进来这愣聪是谁啊？魏延魏文长。这位可真够愣的，不是愣他是急的。魏延不知道诸葛亮丞相在这大帐里干什么呢，前营大乱是因为曹魏军兵前来劫营，他特地跑来禀报。一进门魏延傻了，他一看这屋子里摆的这都是什么呀，又有香案又有贡品还有灯烛，诸葛丞相在地上那儿跪着，姜维在旁边站着，他也不知道踢翻了什么了。魏延低着个脑袋大瞪着俩眼睛还找呢，他听丞相一说这话，魏延愣那儿，什么死生有命不可得而攘也，攘什么呀？就在他这一愣这时候，旁边的姜维气得眼睛都红了，他大叫一声啊，匹夫魏延，岂杀我也。姜维可真急了，你也不问一问你就往帐里闯啊，丞相病重正在攘星起寿啊。啊，魏延才明白，哦，原来丞相秘密的在大帐之中正在祈祷攘星，为了延续寿命。这我哪知道，哎呀，魏延把两个手扎开，当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他进大帐干什么来了他也忘了说了。这时姜维已经把宝剑抽出匣外，是举剑照着魏延就砍呢、啊。魏延就瞅着那个宝剑，他也不躲闪。魏延在想什么呀？他心想，我闯了大祸了，姜维要杀我，嗨，杀就杀吧。诸葛丞相一看，慢来， 伯曰：“不要如此，吾命当绝，非文常之过也。命该如此，不要怪魏延。”姜维一听，啊，他举着那剑就下不了手了。怎么，丞相有令？魏延扑通一下就跪倒在诸葛亮的面前。那么说，这个魏延要是不进帐来，踢不翻这个本命灯，诸葛亮丞相真的能够延续寿命吗？其实啊，这是个迷信。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科学不发展，好多人都认为啊自己是天星下界，就连这么大的一位大政治家、大军事家的诸葛亮，他也逃脱不了当时那个时代的那个局限性，也就是说这个天命观的这个迷信。所以姜维给他一提醒，让他祈祷攘星延长寿命，他就答应了。当然一方面呢是受这个天命观所限了，另一方面呢，诸葛亮知道自己这个病势非常沉重，现在用药已经不好使了，但是就这么死去呀，他还不瞑目啊，因为自己壮志未酬啊，想通过这个攘星啊，能够多延长几年寿命，为兴复汉室多做些事情。所以呀，他带着这么重的病，白天处理军情大事，晚上还要整夜不刚踏斗的攘星，已经就剩一个晚上。诸葛亮觉得呀，眼看就要成功了，没想到闯进了魏延来，把这本命灯给踢翻了。诸葛亮很难过呀，也非常生气，那他为什么还要拦阻姜维杀魏延呢？诸葛亮心想，这是我命该如此啊，我命当绝，天命关嘛，所以他才把姜维给拦住。一看魏延跪倒在自己面前请罪，诸葛亮叫他起来。啊，文成，营外因何大乱？你为什么如此慌张闯进我的大帐？哎呀，丞相，司马懿派兵将前来偷袭大营，我是来请令的，该不该出营拒敌呀？我不知丞相帐中攘星啊，魏延罪该万死啊。诸葛亮一听，文常不必如此。哦，原来司马懿派一支人马来偷袭我的大营，这是司马懿前来试探呢，他看我到底病没病，如果我们要闭门不战，那就说明我病了，现在不要耽搁了，文常赶快领兵迎敌，不得有误，遵令。魏延呢，蹦噔一下磕了一个响头，站起来跑出大帐，提刀上马呀，杀出了辕门，可把魏延气坏了。怎么了？他来到辕门外，借着灯光这么一看，对面这夏侯霸带领着好几千人马，一字长蛇把队伍排开，他并不往上攻啊，他们干嘛呀？站在那会儿嚷嚷，又放炮又敲鼓，干脆说就是来起哄来。魏延能不生气吗？我家丞相病成这样，好你司马懿呀，你坏的都拐了弯了你啊！平常素日我们跟你讨战，你不敢出营，今儿个可倒好，你知道我们丞相病重，派好几千人上辕门这儿来起哄来，我魏文常跟你拼了吧。他撒马冲入敌阵，把大刀抡起来，像削瓜切菜一样切，就砍开了，把这些敲鼓的放炮的全都吓跑了。夏侯霸这么一看，呵，这不是那魏延吗？这家伙怎么发了疯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 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不一样的视角，不寻常的厚度。每天中午12:30到1:00，读史有学问，为您拾起零落的星辉，点亮历史的天空。 读书使您坚强，不再畏惧风浪。 读书给您希望，哪怕地老天荒。 读书冲淡寂寞，从此热爱生活。 经典好书 畅销佳作， 读书生活尽在读书俱乐部。 北京故事广播， 今天你读书了吗？ 官民士士物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夏侯霸这么一看，呵，这不是那魏延吗？这家伙怎么发了疯了？不行，我得跑。再者说，司马都督有令告诉我是来试探，如果西蜀大营听见我在外边这么一吵一闹，他一出营，就说明诸葛亮啊平安无事，他要是闭门不出，高悬免战，那就说明诸葛亮病了。现在看来，诸葛亮是倍儿精神。我呀，我跑吧，我这刚一拨马，魏延就到了他身后了，把大刀举起来，用尽平生的力气，一个力劈华山，这一刀，好家伙，把夏侯霸魂都吓飞了，怎么回事？他也不知道魏延这刀有多大分量，他怎么使这么大的劲儿啊？倒是没砍着夏侯霸，把夏侯霸胯下把那马尾巴给砍掉了，这马成秃尾巴马了，哇哇哇哇哇哇，这马溜着蹶子跑。魏延一看，你跑跑也不行啊，今儿我跟你们拼了，我杀到司马懿的大帐里头去，我把这司马懿宰了，我才出了胸中这口气。他随后就追，一口气追出了20多里地。他手下的小校一看，我说文长将军，咱别追了。怎么再追呀、那咱就过了渭水了，现在都快杀到人家大营去了，那不得吃亏呀、咱快回去吧。魏延一瞧，哎呀，强人胸头火，收住了人马，查点查点，杀死曹魏军有多少？不下2000多呀。魏延稍微心里头这气儿啊顺过一点来，回营交令。诸葛亮让魏延继续镇守前寨。这时姜维干什么的？姜维都傻了，他呀小心翼翼地把那盏本命灯捧起来，他跟诸葛丞相商量，我再添上点油，再放上个碾子，您还继续祈祷行不行？这个该死的魏文长啊！诸葛丞相听到这会儿苦笑一声，摇了摇头，唉，伯爵已经不中用了，不必如此了，你赶快把这些祭品撤下去吧。遵令。姜维刚把祭品撤下，他只见丞相身躯这么一晃，一张口，噗，又吐了一口血呀！姜维赶忙过来，把诸葛亮给扶住了，轻轻地把丞相扶到床上。半晌时间，诸葛亮睁开眼睛，看了看姜维，阿伯爷。丞相说话气力已经很微了， 姜维站在床前往前一探身，是躬身倾听啊。伯爵，我本想竭忠尽力恢复中原，重兴汉室，无奈天意如此，看来我死在旦夕呀。我平生所学已著书24篇，计104112字，书中有8物7戒、6孔5句之法，我遍观诸将无人可受，唯独你伯约可传我书啊。你切勿轻忽。说到这儿，丞相吩咐小童把那书拿了过来，童儿把书捧过来，姜维哭拜接书啊。他把这部兵书接到手里，觉得他有千钧之重，这部书是老师，是丞相用毕生心血写成的呀。为什么说这一部兵书有那么重的分量呢？因为姜维清楚地知道，这不是一部普普通通的兵书战策，这是丞相肩上的一副重担，是保卫蜀汉创建霸业的一副重担。姜维暗下决心了，自己一定要熟读应用好这部兵书，继承丞相的大志，保卫蜀汉，联合江东，扫平中原，兴复汉室。只有这样才算对得起丞相的一片深情。想到这儿，姜维是泪如雨下。诸葛亮摆了摆手，伯爵，不要如此，扶我起来。遵命。姜维轻轻地把这兵书放在茶几上，他把丞相扶起来，让诸葛丞相半躺半坐，自己垂手侍立在床前。诸葛亮缓了一口气啊，吩咐童儿将图本拿过来。小童赶忙抱过一摞图本来。丞相指着图本告诉姜维：“伯爵，此乃是我绘制的连竹弩制造之法。这个连竹弩啊，可不是上一次诸葛亮在木门道乱箭射死张合使的那连竹弩，那是在手里拿着的弩匣，这个是用脚蹬着的，要是拿脚一蹬，啪啪啪一连，一次就射出去10支，杀伤力比那手里拖着的那弩匣那可大多了。诸葛丞相不知什么时候已将这个制造之法都绘制成图册了，今天也把它交给了姜维，这还一次没用呢。姜维就明白了，这就是说丞相让我以后再和曹魏交战的时候就用这种连竹弩去克敌。姜维又一次跪倒床前，用双手把这图册接过来了。诸葛亮看了看姜维，伯曰，不必多礼，坐在我身边来。姜维把图册抱在怀里，坐在丞相的身边。这时童儿捧过一碗药来，请丞相服药。诸葛丞相摆了摆手，这药不能再吃了，因为什么？药是治病的，但是他救不了命。童儿捧着这药他不走啊，他想劝说让丞相把这药服了， 但是小童儿心里寡难过了，眼睛里含着泪，没有话讲，就瞅着姜维，那意思请姜维将军劝劝丞相。姜维赶忙把手里的图册放下，把药碗接过来，请丞相把这杯药服下去。诸葛亮看着童儿那个难过的样子，看姜维捧着药碗站在床前，丞相只得把这药服下去。吃完药之后，诸葛亮歇了一会儿，他告诉姜维：阿伯约啊，如今三足鼎立，江东不足虑啊，孙权呐，跟咱们是联盟之友，他现在还不好意思说进兵西川来取蜀汉，一个是呢因为是盟友，再一个孙权也没有这个力量，所要防备的还是曹魏，他随时都可以领兵来征伐我西川呐。但是我西川道路险峻，按照西蜀诸道来说皆不必多虑，唯有阴平之地切须仔细啊，此地虽然险峻，我想久必有失，千万大意不得，必须严加防范。姜维连连答应：丞相放心，姜维牢记不忘。过了一会儿，诸葛亮让姜维把马岱找到大帐来，姜维急忙领命出帐来找马岱。到了马岱的营寨一看呢，马岱没在这儿，他说哪儿去了？一问那些小校，这些军校说马岱将军上魏延将军的大营去了。是吗？姜维从马岱的大寨出来，走到半路正好碰上马岱。马岱脚步匆匆的正想返回自己大寨，一看，哎呦，伯约将军，您是来找我吗？正是。你干什么去了？嗨，别说马岱，就是营中这些位大将，这些日子都有点坐立不安，都在惦念着丞相的病啊，知道丞相病势很重。现在是什么时候啊？如果丞相病倒不起，那我们可怎么在五丈原这儿聚首啊？怎么能敌得了司马懿呢？前进不能，后退不得，丞相病着又不见好，这些大将的心情都非常的焦急。尤其是昨天曹魏营派来一哨人马，让那夏侯霸领着拉那架子，好像是来偷袭西蜀大营来，其实呢站在门口这会儿放了一阵炮，敲了一阵鼓，让魏延一出辕门就给杀的是四散奔逃。后来大伙才明白，司马懿派来这支人马是来起哄的，是来气我家丞相来，把马岱和六华、王平、张仪、张翼这些员大将都给气坏，这司马懿坏透了。哼，我们讨战他不敢出战，他怕我们丞相简直是怕得要死，把女人医生都给他送去了，他都装傻装糊涂，知道我们丞相病了，他派人马到大营这儿来起哄来。嗨，知道丞相病什么呀，他要知道就不敢来起哄来了，他这是来试探来了。探去了没有？没有。让魏延将军快马大刀都给杀散了。马岱听说曹魏军来的时候在营门外一起哄啊，魏延上中军大帐请令去了，也不知怎么踩翻了一盏灯，魏延心里都可烦躁了。所以马岱到魏延大寨去看了看，他想问问你看丞相的病怎么样，你踢翻了一盏什么灯。他到这儿一看，魏延这儿正烦着呢，正喝闷酒呢。没有。怎么？甭说魏延呢， 自从丞相病重之后，西蜀营中所有的将校是滴酒不闻的，因为太紧张了，一个是心里头惦念着丞相的病，盼丞相早日痊愈，再一个丞相病了，现在正和司马懿两军对垒的时候，哪敢有丝毫的懈怠。马岱问明白这个事儿之后，他心里头惦念着丞相诸葛亮，在往回走的时候正好碰上姜维，姜维这么一说，马岱急急忙忙来到大帐，先到帐口这儿站在这会儿停了一会儿。什么缘故？一个是马岱走得太急了，冷不丁的闯进大帐怕惊动丞相，再一个自己的心跳得挺厉害，他不知道丞相病成个什么样子，自己是非常之揪心呐。等姜维进去通禀了，让他进帐，马岱轻轻一提战刀，放轻了脚步走进寝帐，见丞相施礼。诸葛亮看了一看马岱，诸葛丞相对马岱是非常之器重，因为马岱保蜀汉是忠心耿耿，两军阵前英勇杀敌，可以说是屡立战功，尤其是诸葛丞相动感情的是马岱的哥哥呀，马超马孟起，那是西蜀五虎大将之一，自从归顺了刘备刘玄德之后，那对蜀汉真称得起是忠贞不二啊！人家这哥俩你没得挑剔呀、啊，所以诸葛亮一直把马岱看作是自己的心腹大将，今儿个找他来呀、啊，是要授予他一支密令啊。丞相看了看帐中无人，这是姜维与童儿已经都出去了，诸葛亮让马岱进前来是伏耳受计，如此这般。哦，马岱点了点头啊，连声说遵命。丞相告诉马岱此事非常机密，在这万马营中只有你一人知道，千万不能走漏半点风声。丞相马岱牢记就是。说完了，马岱由寝帐中退出来，来到大帐外，他抬起左手轻轻在额头抹了一把冷汗，长长吁了一口气。马岱一转身，他想回自己的营寨，正好在旁边过了一位，二位撞了一个满怀呀、啊，嘣！哎呦！马岱一看呢，是长史杨仪，啊，先生，是我马岱，莽撞了额。杨仪摆了摆手，杨仪心说：马岱将军，你就别客气了，现在呀。全军上下这些位将军哪个不心焦啊，都在惦念着丞相的病。您这是从哪里来？有丞相的大帐。哦，杨仪一听，丞相病势如何？哎，马岱轻轻叹了口气。杨仪一看，别往下再问了，我进帐去看看吧，我就是来给丞相问安的呀。杨仪蹑足潜踪走进了寝帐，往床前这儿一站，他看了看，也不知道丞相是昏过去了还是刚刚睡着啊。杨仪没敢惊动，站了有片刻之功，见丞相睁开了双眼，哦，杨仪这才放心，刚才呀丞相是睡着了啊。丞相您身体如何呀？诸葛亮一看是杨仪， 我正要找你进前来讲话。遵命。这时童儿搬过一把椅子来，杨仪坐在这儿。啊，丞相，您服药了吗？哎，药已经没有用了，看来我是命在旦夕。哎呀，杨仪一皱眉，鼻子有点发酸呢。丞相，您不要多想，还是好好的静养吧，把开的这几副药都把它服下去，我看病体会好。诸葛丞相摇了摇头，唉，死生有命，我死之后别无惦念，只是魏延、魏文长让我放心不下。此人居功自傲，目中无人，刚愎自用。杨仪听得这会儿不住的点头，丞相您说的对呀、啊。这是使杨仪最担心的。杨仪早就想过，这魏延是谁也不服啊，只服丞相诸葛亮一个人，一旦丞相有个三长两短，恐怕蜀汉上上下下谁也放不到魏延的眼里了。真的丞相不在了，魏延呢非起乱子不可。可这事情怎么办呢？今天丞相说出来，杨仪啊非常动情。为什么？丞相真是操碎了心呢、啊、大大小小事无巨细，点点滴滴没有一点丞相想不到的，病势都这么重了，还在想着这个事情，自己没敢回话也没敢插嘴呀、啊、他就瞅着诸葛亮，那个意思好像是，丞相您真的有百年之后，魏延假如要造反那可怎么办呢？杨仪刚想到这儿，只见丞相诸葛亮很吃力的由枕头下边拿出一个锦囊来递给了杨仪，说我死之后魏延必反呢、啊、待其反时如雨临阵，方开此囊，此时自有斩魏延之人，你要严守机密。杨仪赶忙把锦囊带起来，这时丞相已经昏过去了。杨仪和几位大将商议一番，立刻连夜给刘禅上表，派一个精明强干身体强壮的人打马扬鞭，是连夜奔成都啊，最好啊立刻就让天子看到这份表彰，让天子拿一个主意啊，那么营中的文武也就安下心来了。把表彰写好了，上表人呢、啊、飞马出了军营，这一路上几乎是水米不打牙呀，也不吃也不喝呀、啊、连打盹的功夫都没有，飞奔成都啊。来到成都，把这表彰递给了刘禅。刘禅一看这表啊，当时就傻眼了，吓得要哭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相父病势如此沉重，这寡人应该亲自到五丈原军营之中，探看一番。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最近呢，我有一个发现。 什么发现？ 我发现社会上啊，有一种流行病，这种病人呢，一犯病眼睛就发红，一看你呀、长得比他漂亮。 怎么样呢？ 他犯病了。 哦，啊，这叫红眼病，对不对？就是爱嫉妒人呐。 总结得好， 是吧？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用耳朵体会一个真实的世界。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选两篇文字，背两首音乐，不管是否阳光灿烂，都要浸染自己。 No more trouble, no more pain。 冲一杯咖啡，选一个角落，就算工作再忙，也要享受片刻。轻松一点，用音乐舒缓自己；动情一点，用文字感动自己。品读十分，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时间16点整。 五千年浩瀚历史，三五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D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和姚老师啊，接着上档节目讲的内容啊，继续分解吧啊。下面有请我们的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姚老师你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个有了心火以后啊，它会出现一些临床啊常见的一些表现啊，就症状表现。心有热是吧，它烦躁，你看这不就清楚了吗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心有火爱着急啊，心急如火呀，这个一点事儿就着急是吧，就着急了就发火了，你看。另外还容易呢出汗是吧，汗为心液嘛。那还有呢，那还有了，舌头尖属于什么，属于心，你看舌头尖特别红。当心里有火的时候，如果你没及时清，下移到小肠，那心与小肠相表里嘛，出现什么尿赤、尿痛、尿急、尿路感染，你看，那你自己知道有心火了，哎，就可以来个转移法，就说我怎么知道有火了呢？啊，我们特别给大家提示了，我说呢，每天早晨起来你洗脸的同时，是吧？你伸出舌头来， 哦，观舌尖， 哎，对了， 看看是不是有心火？ 没错，是吧？这个方法特别简单， 对， 这个不同的脏腑啊，有不同的火。啊，我们重点现在谈的是心火啊，那么不同的火呢就有不同的特点， 啊，对， 那么不同的这个火呢还采取不同的方法， 哎，对，调理的方法也是不一样的， 它是一个体系，是不是，啊，它是一个体系。那个火呀要认真分析啊，有虚火有实火啊，这个火性质也不一样。我们这个呢也是啊，不同的火啊，心火我们说啊，三个手指头是吧，你抓上点莲子心，来点莲子心水喝，所以这莲子心挺好。 对，因为苦的去心火， 哎，苦的去火嘛啊，你泡脚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搁点盐，这火就可以呢 阴火的下 行。 那这是一个。还有呢，我们可以按摩啊，特别是春天这个穴位啊，大家都应该按一按啊，特别是对于爱生气爱着急爱发火的啊，特别是有高血压的人啊，我一说大家就知道是不是 太冲穴呀、 啊？太冲穴啊，大家就明白了。那、啊、有的人我是新朋友啊，就他们知道我不知道啊，在哪儿了？这太冲穴啊，是属于什么呢？足厥阴肝经啊，是肝经的一个穴，在我们脚背上，脚背那么大了哪儿了？啊，大脚趾和二脚趾这个脚缝联合处的上一寸。这一寸有多大呀、啊？哎，你就摸吧，从脚卡吧联合柱往上摸，啊，你发现摸到一寸左右的时候怎么样？上边没这个缝了，啊，没缝了，在这个啊缝隙啊，在联合柱没缝的下缘，哎，你摁一摁，哎呦过，怎么那么痛啊？甭问了，你有高血压吧？是不是？有高血压没有？嗯，是不是肝火很旺啊？啊，是不是肝的这个啊生理功能发生了变化？对，是不是这个肝经不通了？对，不通它就疼啊，啊，这个是去火的，这是我们说的啊足厥阴肝经的太冲啊去火。我们刚头还提了一个啊，有心火，心火下移是吧？下移到小肠， 下移小肠的应该按摩哪儿？ 造成什么了？ 尿红、尿赤、尿痛。 对，注意啊，啊，这在临床也不少，就是在这个太冲，我们刚讲了，啊，太冲啊，在脚背大脚趾和二脚趾脚卡巴联合处，对，就在联合处那儿。你看，简单不简单？ 简单， 是不是啊？简单啊，这个穴叫什么穴啊？叫行间穴。哪个行？行不行的行啊，就自行车那个行。行间哪个间？房间的间啊。这个直接治尿痛尿赤啊，效果非常好。啊，有人说了，这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一遍都按摩了。哎，那就对了，是不是？那就对了，是吧？哎，从这个太冲穴按 直接按到这个心间穴， 哎，按一按或很痛，是吧？然后往前推，推到什么呢？推到啊，这个脚卡巴缝这样啊，也就是我们说的心间穴啊。特别是春天开肝经，这个穴非常好，哎，去火不错啊，去火不错。然后我们讲回忆回忆啊。我们讲脚泡完脚以后六大处的按摩，其中呢我们讲了啊两大处了，是吧？最近啊讲两大处了啊，一个是特别重点，是吧？我们谈到什么呢啊？谈到了一个肾，输尿管、膀胱、尿道，就是脚底下 二便的这个通道。 通道。另外呢，我们前一段还讲过，是吧？在讲生发散这个关节时候， 对，我们提到了这个太溪和昆仑穴。 对，特别谈到了呢 昆仑穴。 昆仑穴啊，昆仑穴它治什么？它祛风啊，祛寒， 效果非常的好 啊。祛寒它通什么？它通 膀胱经络。 膀胱经络啊，所以它还解决什么？这个风寒，包括你感冒的风寒，包括呢 关节的风寒， 关节啊，它对全身的这个关节啊非常好啊。说我这个受了风寒后头疼，管不管事？ 管 呢， 因为是后头属于膀胱经络的所在之地，所以说后头疼按摩这个昆仑穴效果也非常的好 啊。我们知道这个膀胱经循行的啊，后头啊，后脖子啊，后背啊，腰啊，是不是？腿后面啊，这都属于啊膀胱经循行的啊这个区域。所以这些部位当不好受的时候，你都可以啊干什么？通过按摩啊 这个昆仑穴，达到一种疏通经络这个作用。啊，这回清楚了吧？ 清楚了。 哎，所以我们结合着这个再复习复习，是吧？复习复习脚的六大处，是吧？这么着说到火呢，我们说到了啊，太冲和心间穴，是吧？啊，是吧？说到这个，而且说到呢，怎么去按摩？啊，大家注意，泡完脚以后，啊，我们发现很多人啊，把这个地方给按摩破了，是吧？你看，我们首先第一啊，讲到啊，还得为大家提供一个安全，啊，不要有痛苦。啊，泡完脚以后很容易，啊，皮肤比较嫩，啊，容易损伤，啊，所以大家一个啊，我们为什么说的那么清楚，就把位置找对了，还有一个呢，把这个方向做对了，还有一个呢，把这个力度啊要适中，啊，这个力度是吧？怎么叫适中了？你不能搞破了。不搞破了，你有什么保护措施？有啊，啊，家里有没有按摩乳啊？ 有啊。 啊，如果没有呢，我们用点什么呀？是不是雪花膏啊？ 就是我们 孕妇油啊， 擦手的这个油就可以、 啊、都行。啊，凡士林行不行？也行，是吧？现在这个很多的这些东西了，保护皮肤的这些，哎、啊，我们抹上以后，啊，然后再按，啊，这样呢。啊，不容易按破了啊， 或者穿双丝袜按摩效果也非常的好 啊，可以啊，是吧？可以。另外呢，如果拿手按累的话，也可以拿工具啊，拿工具的时候呢，是吧？你可以穿上袜子啊，穿上袜子。如果穿上袜子是吧，你拿手按啊，丝袜还好一些，减少这个摩擦、啊、有的他不是穿这个，是不是？那穿这些，你说穿尼龙丝，他穿尼龙的袜子，你就不得按摩。所以这个是都得说细了啊。现在有些穿布袜的，你布袜你要拿手弄之后，你就特别费你的手，是吧？这时候你就可以使工具啊。哎呀，我没有按摩棒，你家有笔吗？有笔，好，拿笔杆，是不是？哎，这都可以啊。这个呢，时间。我们也给大家说说啊，脚这个脚上按摩一般的都是3到5分钟啊，这是一般的。你要是二班的呢，我这比较严重是吧，那就5分钟开外，10分钟之内，是不是？哎，这个情况都是活的，有基本的啊，要掌握基本的原则啊。那么特殊的呢，叫特事特办，要适当的延长，也可以呢，一天做2次啊，是不是？啊，这样我们就可以达到，效果呢更好，啊。我为什么在这个太冲穴多说了几句？可能有些人明白，是吧？有些人明白。第一个，我多说这一句，啊，就说呢，它是春天，啊，我们春季养生嘛，我们在讲春天的故事嘛。啊，所以说你看这个我就说的比较多，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呢，这春天阳气上升啊，它生发散啊，有的人就有内热啊，你怎么办呢？哎，你要给他出路，是吧？给他出路，给他修条道，是吧？哎，赶紧客客气气的清走，别让他乱发，是不是啊？不要乱发，啊，一个是针对啊春季，一个针对啊春季养肝呢，啊，是这样的。另外呢，针对很多人有火，是不是啊？这样我们把它说细的，啊。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牌3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3七、优质银杏叶、菊花等为主要原料，经制备，确保了3七银杏叶、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 祥康牌三七银杏茶，配方科学，生产工艺先进，保健功能确切，色泽好，口感好，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喝祥康三七银杏茶，走人生祥和健康路。喝祥康三七银杏茶，祝一生祥和，祝一世健康。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进行电话连线，我们来接近一位朋友的电话啊。喂，你好。 您好，李老师，您好。 哎， 我是您的一个老学生。 哦， 我今年呢刚刚八十岁。 刚刚八十岁，一说话就显得特别年轻啊。 对了，我上十年了。 哇、哦，老朋友了。 老朋友了。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呢，对这个健康的意识呢，逐渐的加深。 好。 逐渐的重视，所以呢，我每天呢都是能按照您的这个这些真言吧，就三不取五不超，我去认真的去做。所以今天才有我现在的成绩，每天吧就是按照五门功课去做，基本上还都是合格的。 您原先怎么不好啊？ 七十岁那时候吧，反正之前吧就是有一部分是口腔溃疡。 哎， 口腔溃疡呢，后来呢在咱们这儿呢调理了，用着点的保健品，完了和是酒，然后这些年呢逐渐的好多了，就没有什么太大的症状。 哦、 所以我现在的症状呢，就是说，虽然我已经八十了吧，但是我的腿脚都特别利索。 看看， 哎，我走路吧，很快、 哦， 而且一般人有时候还跟不上我。 你看， 平常呢，有时候是溜溜街呢，是逛逛外头呢，和朋友出去玩呢，走个四五个小时啊，都没有问题。我回来以后呢，还是照样的呢。穿上工作服就下厨房去做饭。 哦，还不觉得累？ 啊，不觉得累。我老头啊，今年已经85岁了。 哦， 他也是一个咱们的老学生，但是呢、 哦 他的这个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以前就是睡不了觉。 嗯。 完了，买了咱们枕头以后呢，哎，他睡觉就特别好了，睡眠改善了。现在的身体就是走路80多岁了，还可以骑车。完了以后逛超市。能递个7-8斤东西回来都没问题。 你看看你们这老两口，你活得多让人看着听着多潇洒，多羡慕。 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呢，他所得到的成绩呢、 嗯， 也是按照咱们的这些软件的部分 哦 所获得的、 哦。 这么多年了，一直的坚持晚上泡脚、推肚子、这个吃饭呢也是。按照咱们这粗粮啊什么这个搭配了，粗粮搭配了肉食啊，我们都比较重视这点，所以才能取得现在的成果。我们俩呢有时候还经常一块去骑车，说近道骑车溜达溜达走一走什么的，这种成果 潇洒走四方 啊。所以现在呢就是说所取得这些成绩吧、我也觉得挺高兴的， 高兴， 我们还都是感到很自豪，因为用了咱们这个软件的，基本都是软件的。每天、 就是、三不取五不操，上下通内外通，是不是？ 对， 五门功课。 然后呢，有时候呢，在家里面呢，没去撞大树，就撞着门框。这个晚上就说泡完脚，还要磕脚摆腿，做这些动作。晚上然后再这个推肚子300下。我呢，就是一个觉躺下去就是。到天亮， 这都难得。80岁的人呢，有这样的觉啊，躺下就着，一觉是睡到大天亮，那都是福分。 10点或者11点半睡下去，就到早上起来6-7点钟就醒了。起来以后就按照这个咱们这三不取五不操必须要做。 哎， 我出门以后腿脚特别利索，而且走得特别快。 你看， 我现在这个弯腰的动作，就双手摁地能摁到100下。 还能弯腰，手能摁到地。 对，能做到100下。 你这腰腿还真是不错。 啊，对。 嗯。 到了冬天吧，吃这个百合银耳，这个莲子糕。 对。 我们一冬天一直到现在，每天都吃。这个养阴 养的挺好。 肺炎。 完了以后呢，就是晚上呢，我们是基本上是小米儿、山药、枸杞粥。 你看看，方方面面都注意到了，是吧？ 对对对。 嗯。 所以我也应该代表我的老伴儿，感谢咱们十年来，我们就按照咱们的自然方法， 对， 所取得的效果。 哎，像您这个，你们老两口啊， 嗯， 活到过百岁是一点问题也没有。 谢谢您了，谢谢您了，李老师。 问题不是说啊，活多大岁数，问题我们活着得活这个潇洒自在、自由，哎， 对对对， 一点也不受罪，想去哪儿去哪儿。 对对对。 又能吃也能喝，哎，也能躺下也能睡，说去哪儿抬腿就走。说活到八十岁了， 对对对， 都是八十多了，你说多少老年朋友能够像你们俩这样活着？你们两人呢，是我们老年朋友的一个楷模，是一个榜样，是不是？我们希望所有的老年朋友都向你们学习，都这样活着。你看看， 我基本上医院我很少去。 你看看 我的那个医疗卡吧，基本上没有用。前几年的时候，口腔溃疡的时候，我用了两年。最后这我已经退休20多年了，现在呢，基本上不去医院。我现在就是眼睛还特别好，李老师。 哦。 我还能穿针线线做货，做缝纫机，自己的衣服自己做。 哎，动手，动手能力还挺强。 哎、对对对， 我这回啊。十年之际啊，和咱们北京的一些许多老年朋友都反映这一点。过去你看戴450的眼镜，你现在有的呢都不戴了，仍然能够认真，多小的字儿还能看得到，这说明什么？你不做这个，他必然要老；你做了这个，他就延缓他的衰老。所以这个 是的，是的。 养生保健和不养生保健是吧？一天两天你看不出来，日子一长，嘿，这个。差距就特别的大，哎呀，您做得非常非常好。 所以现在就是说，有时候在家里面看报、看书什么的，我就不戴眼镜。我这个人还比较好动，我自己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动。就是李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我就现在右耳呢有点差劲，近了能听到，就是这点毛病。这个每年的体检吧，我的那个体检报告上吧，去年我就跟崔老师说了，我说崔老师，你看我的体检报上就只有三个箭头往上，其他的都是正常。 哦， 那崔老师说，哎呀，你真棒，简直 是, 是 我血糖不高，血压也不高，完了心跳也比较正常，其他的指标都正常，就有三个就稍微那个，我忘了是什么项目了，稍微有一点高，身体基本就是这种情况。 你看看现在呀，这个凡是上年纪的也有几个不三高的，太少了。所以说您没有三高就没有大病，这个做的真是不容易。随着你想想，随着年龄的增长，只能添病，还能减病吗？它不可能减病。但是呢，你又做上这些方法呢，它就给你踩刹车，不让它延缓它的衰老，而且有些疾病啊，有些症状啊，哎，它还能减轻，有的呢还能恢复，那么你就少受罪了呗。 是是是， 你比如说你这耳朵耳鸣或者耳背啊，你做做呢，做做下颌骨啊，这个脖子下颌骨下边这脖子，然后呢， 对， 你横着拨它，这是一个。二一个呢，你还可以把咱们这个磁宝贴在呢移风穴上，贴在天宫穴上，天宫穴上，这是一个。还有呢，这个你是右耳对吧？然后呢，哎，你可以啊，把这个左脚，左脚的，像耳朵的反射区呀、耳朵的反射区摁一摁，还有这个脚背上的四指和五指这个、脚缝有个内耳迷路、再把这个加强加强就行了，是吧？ 好的。 别的问题还有什么呢？ 最近的没有什么症状。 哦，那挺好，那不错不错。 我发现什么症状以后，我就赶快按照您所说的那找那反射区。我经常有时候拿着咱们那几张那个人体图啊，老看，所以这样的找这反射区。最近呢，就说咱们这个电视不开课了吗？ 对。 我坚持现在每天听您的细讲，您这讲的特别细，这个电视里面讲的，所以我每次都来，我基本上要坚持一段时间，我看看效果可能还更好一些。 又是我们所有的这些中老年朋友都像您这个大夫也不用啊，忙得抬不起头来了，是不是？ 是的，是的。

骄傲地说，这世界我曾经来过，不要告诉我永恒是什么，我在最灿烂的瞬间毁灭。我最爱的人，今夜我如昙花绽放，在最美的一刹那掉了，你的泪也挽不回的枯萎。别哭，我最爱的人，可知我将不会再醒，在最美的夜空中眨眼，我的梦是最闪亮的星光。骄傲地说，这世界我曾经来过，不要告诉我成熟是什么，我在刚开始的瞬间结束。别哭，我最爱的人，今夜我如昙花绽放，在最美的一刹那凋落。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中央统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他是《大话西游》中的至尊宝，也是《赌圣》里的阿星。他是唐伯虎点秋香中的9527，更是喜剧之王中的尹天仇。他就是号称票房灵药，把无厘头运用的出神入化，给每位观众带去欢笑的喜剧之王周星驰。从星仔升级星爷，从跑龙套变身大导演，他究竟是才华横溢的大师，还是只会搞怪卖弄的明星，没人知道。但他却用行动告诉我们如何倾尽一生，只为追逐心中的那一个梦。 有过痛苦，方知众生痛苦。执着，放下执着；有过牵挂，了无牵挂。 这一路，我杀的妖，降的魔，全都是为了他。 世上最难 过，想必喜爱电影的观众们都不会陌生。这是一部今年春节档由周星驰监制、徐克导演的贺岁电影《西游伏妖篇》。影片呢是在大年初一上映，短短5天内就创造了票房10亿的佳绩，在春节档中表现非常突出。然而没过多久，老梗反复，剧情薄弱，周星驰江郎才尽了吗等等口水大潮便将他又推向了风口浪尖。票房优异却口碑不佳，当周星驰面对媒体的质疑时，先自我辩白了一句，你都想不出现在创意有多难，只有创作者自己知道。后又坦诚地回答道，江郎才尽是真，不是开玩笑。的确，从早先一年能拍摄6-7部电影，到如今3-5年才出一部，从每部必为主演到退出银幕甘为幕后，周星驰仿佛已离我们越来越远。但一声叹息之余，我们也不免追问，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他都感到江郎才尽，却还是不愿放弃继续造梦电影。 星驰可以说是中国最高产的电影人之一。我们细数了一下，从1981年在电影《女娲行动》中跑龙套算起，他一共出演拍摄了60部电影，38部电视剧。他和他那些无厘头风格的影片，无疑是内地几代年轻人挥之不去的快乐记忆。 顶不了， 很多喜欢周星驰的观众们都有这样一个共鸣，在他电影中最常表现的题材就是小人物在社会中的挣扎，然后意外发达或者咸鱼翻身的故事，用草根作为主要的人物形象。这其实和周星驰的出身有着很大的关系，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小人物奋斗成功的典型代表。 1962年6月22日，周星驰出生在香港九龙一户穷人家庭，母亲林宝儿为他取名星驰，是根据唐朝诗人王勃《滕王阁序》中的“雄州雾列，俊采星驰”而来。 周星驰在家里排行老二，家中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父亲的薪水本就不高，随着几个孩子的出生，生活也过得越发艰难。一家五口人挤在这样一间狭窄的木板房里，睡着上下铺，把豉油捞饭当作天下美食。 电影《功夫》里的猪笼城寨就是周星驰根据小时候所住环境设计而来，并夸张影射了当年九龙城寨中草根阶级的市井生活。周星驰曾在一次采访中说，我小时候住的地方就是这样，那是个挤满了人的地方，仿佛所有的人都贴在一起，很自然的你会觉得你能够认识每个人，可以了解邻里之间发生的每件事。 同电影里一样，周星驰也是在这种吵闹的环境中长大。那时母亲林宝儿和父亲由于性格不合常常吵架，有时候甚至大打出手。 因为我有一次要买一个玩具在街上，然后他们的我妈妈就坚决不买，因为这个钱是拿来买菜的，就是，然后但是我爸爸呢就跟他说，哎算了，我就买给他了。他妈妈说不行不行这样子，然后我就非得要吵，然后他们最后两个就吵起来了，然后就最后还是把我打了一顿，还没有买，最后还是没买。 离婚之后，母亲林宝儿坚持要了三个孩子的抚养权。为了撑起这个家，她咬牙打了两份工，其中的一份工作是在菜馆做收银员。但无论日子多苦，生活多艰难，林宝儿从未委屈过子女，她总是尽量把几个孩子打扮得光鲜体面，不让他们在别人面前失礼，不让他们感到与正常家庭的孩子有半点差异。 我妈妈其实跟段小姐都一样，她也是武功很高强的。 武功很高强， 我都是被他打得很惨，心也很善良，她的美貌也跟段小姐很贴近，她不是外表温柔里面很强，她是外面跟里面都是很 强。如果说是母亲那份咬紧牙关的坚持教会了周星驰什么是努力，那么下面这个人的出现则给了周星驰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梦想。 一天，母亲林宝儿带着周星驰和妹妹去一家很破旧的电影院看电影，那是一部由李小龙主演的电影，几乎是一瞬间星仔就被李小龙的功夫给镇住了，他觉得李小龙真是太神奇了，无论是眼神动作还有吼叫声都让他觉得心脏快要跳出来了。这是他第一次看李小龙的电影，这部电影叫做《猛龙过江》。 当年的星仔只有九岁，为了能买李小龙的纪念品，就偷偷的跑出去打工，干什么呢？卖眼镜，卖电器，什么都卖。他印象里最深刻的是去美孚的新世界酒楼卖点心，但这份工作常常遇到各种各样难缠的客人，反应要是稍微慢一点就会被骂，所以一定要能言善辩，还得保持礼仪。不知道周星驰在影片的伶牙俐齿啊，是不是就在那个时候给训练出来。 周星驰曾说，如果没有李小龙就没有现在的周星驰，因为李小龙让他从此有了梦想，那就是拍电影。 绝对是适合男女老幼的，打打杀杀是大家对他的误解，功夫更加是一种艺术，一种不屈的精神，所以一直以来我都在找方法想将功夫重新包装起来。 列数周星驰的电影，我们不难发现许多人物形象与片段其实都是他在对李小龙的感激与致敬。电影《功夫》里面，周星驰白褂子黑裤子的打扮显然是在模仿李小龙在《龙争虎斗》里的经典造型。电影《龙的传人》里打台球前的热身动作也是模仿了李小龙在《猛龙过江》里罗马斗兽场决斗前的招式。双截棍，这个李小龙在《精武门》里的绝活也被他搬到了电影《赌侠》里。另外在《功夫》里，包租婆袁秋在坤哥车上吓唬人用的这个手势也是李小龙的标志性动作。 李小龙带给周星驰的不仅仅是一个电影梦， 也正是因为喜欢李小龙，周星驰还在一个意外的情况下结识了一位好朋友。有一天，为了赶着去看李小龙的电影，星仔把这自行车骑得飞快，不料在一个转弯处，咣当，和一个男孩就撞上了。因为呢都是着急赶路，两个人相互说了声对不起，便扶起车子各走各路了。可没想到的是，当星仔赶到电影院，发现坐在旁边的就是刚才与他撞车的那个男孩。原来啊，两个人都是为了赶着看李小龙的电影，但不小心撞到了一起。电影结束以后，他们两个人呢边走边聊，竟然发现两个人不仅有相同的爱好，而且家庭的背景也很相似。这个男孩叫梁朝伟。 据梁朝伟回忆，那个时候周星驰整天发着白日梦，幻想能拍电影，而他更是在周星驰的鼓动下一起去报考了无线艺员训练班。但最后的通知却是梁朝伟考上了，周星驰落选了。据周星驰的母亲林宝儿回忆，那天星仔一回家就冲进自己的房里，用被子盖住头，连吃饭都不出来。 在母亲眼里，星仔是一个木讷的小男孩，话不多，人很单纯，心地很好，常常不知道该干什么，很害羞。于是落榜之后，林宝儿便语重心长地劝慰他：星啊，你可要想好了，你平时三天都不说一句话，怎么做演员啊？听了母亲的话，星仔没有再说什么，也没有再升学，而是开始拼命的工作，等待再考的机会。那年他打了很多零工，送报、送货、发宣传单等等。看着儿子这么坚持，母亲也没再说过什么。 在狠狠地下了一番功夫之后，周星驰终于考上了第11期无线电视演员训练班的夜间部。本以为离梦想终于近了一步，却没想到命运之神再一次捉弄了他。1983年，周星驰从训练班一毕业，便被分去下午4点档冷门时段做儿童节目《430穿梭机》的主持人，而且一做就是4年。这对于一心想做演员的周星驰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 周星驰曾说，小人物要做很多很多努力，才会有那一点点成功，但你一定要具备在困境中忍耐的素质。从小在母亲林宝儿身上学到的坚持，使周星驰相信，虽然他只是一个小人物，但只要比别人更努力，就一定会成功。 和传统主持人不同，周星驰在录制节目的时候常常脱离原有剧本给自己加戏，而且从不取悦小朋友，会凭着心情做反应。因此他不仅因为吓坏小朋友遭到家长投诉，而且当时还有记者写了一篇周星驰只适合做儿童节目主持人的报道，讽刺他只会做鬼脸，瞎蹦乱跳，根本没有演电影的天赋。 我觉得某情道像对我来说，这个失败的例子对我来说更重要。坦白说，我就是喜欢说不好的，我还是喜欢听不好的东西。就是你听到不好的批评的东西，说你不行的，这个是比听到一些说你行的，它的作用是更大的。其实也是一种鼓励，我觉得。 4年的主持人生涯，周星驰走得很辛苦。那时梁朝伟已是 TVB 力捧的五虎将之一，而他依旧还在质疑与嘲笑声中摸爬滚打。但挫折就像是干柴，反而让周星驰心中的火烧得越加的旺盛。为了实现自己的电影梦，他整天都在钻研演技，学习好莱坞电影，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修养，只要一录完节目就去各种片场找机会跑龙套。 是周星驰电影《喜剧之王》的开场，这也是他当时人生的真实写照。 咔！精神演，您是演员，也是演员。 你这个死跑龙套的！ 其实呢，我是一个演员。要不先化个妆啊？ 现在化。 周星驰扮演的男主角尹天仇，怀揣演员梦的街坊福利会小管理员，在片场屡次碰壁受辱，回到只有老弱妇孺和街头混混为伴的市井日常，被旁人的不修边幅无所事事，却自得其乐应衬着。他的西装革履和内心焦虑就像是一个笑话。 叫我跑一套的，你可不可以不要加一个死字在前面？ 说什么？大点声！ 跑龙套的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这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电影。周星驰曾说，喜剧之王已诉尽我当年的经历，情节是虚构的，但感受是真实的。 没有人关注，没有人认可，在那种孤独的状态下，周星驰当然有不自信的时候，尤其是在看不清前途，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结果的情况下，但是他还是时刻准备着，等候着机会来临的那一刻。1987年，和以往一样，周星驰在剧集《生命之旅》中再一次跑了龙套，虽然是跑龙套，但这一次的表演却引起了导演李修贤的注意，并给了周星驰一个重要的机会，那就是饰演电影《霹雳先锋》中的男二号。 这是周星驰出演的第一部非跑龙套电影，也正是这部电影为他赢得了第25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配角奖。当时坐在台下的周星驰听到主持人说出自己的名字时，简直不敢相信。 霹雳先锋周星驰先生。 他小心问旁边人，我吗？确定是我吗？上台致答谢词时更是羞涩的连本就不标准的普通话讲得更为生疏。 谢谢李修贤先生给我的这个机会，谢谢大伟给我这个奖，对我是很大的鼓励，我会记住了，劳力，谢谢。 然而获得台湾第25届金马奖最佳男配角奖之后，虽然周星驰开始片约不断，但基本上都还是些不痛不痒的小角色，没能有太抢眼的表现。直到1990年出演由刘镇伟编剧并导演的《赌圣》，他才开始真正名声大噪。 电影《赌圣》可以说创造了当时香港影坛的一个神话，他不仅以4132万创下当年香港有史以来最高的票房成绩，还让周星驰从默默无闻的小角色一下成了万众瞩目的大明星，并获得第1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提名。星仔也是从此之后被人称之为星爷。继赌圣后，赌侠、无敌幸运星、整蛊专家、龙的传人、逃学威龙等影片更是让周星驰的喜剧天赋一展无余，独特的表演风格开辟了一种全新的喜剧电影类型，周星驰的无厘头风格也由此形成。 小强，小强你怎么了？小强，小强你不能死啊！